第十五集，奈法利安和奥尼克西亚。 现在我是部落的首领，那个没用的老巫师却妄想把这一切从我手中夺走。 希望你，恳请你重新考虑一下，没有你的帮助，奈奥族就会 失败。他没有真正的战争经验，他没有战术头脑，不懂战斗，也没有真正的领导能力，联盟会碾压他那个小小的伪部落，然后我会来收拾残局，我们将把所有的幸存者都聚集在我们身边。 是的， 部落，真正的部落，更大的部落，还有龙，他也在我们这边。服从我的指挥，我们将风卷残云般横扫艾泽拉斯。到那时候，死人，你将会为我效力。 你这个懦夫、叛徒、走狗，我要把你像杂种一样砍翻，让你从王座上滚下来。你的人将会听从我的命令，再次回到部落之中。 哦，是吗？那你现在就上啊。 冷静，塔加尔，他附近有很多警卫，如果你攻击他，我们就少了一个首领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哼，我再问最后一次，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 哦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让我想一下，不。 很好，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， 去吧，我都等不及想要听到你们那些摧枯拉朽击败联盟的捷报了。 雷德和他的弟弟又大笑了起来，声音在房间中回荡，传入外面的大厅和回廊。在笑声中，血魔带领着他沮丧的队伍走了出去，离开了堡垒。此时太阳已经落山，黄昏渐渐褪去，夜幕浸染了天空。血魔凝视着摇曳跃动的橙黄色篝火，事情并没有按照他所计划的进行，他陷入了沉思，考虑着下一步该如何行动。而其他人则明智地保持着沉默，只能听见火焰的噼啪爆裂声，以及偶尔的窃窃私语。黑暗中突然传来响动，众人立刻跳了起来，紧张的气氛如同紧绷的弓弦。 是个人类，杀了他！ 担任哨兵的兽人首先发现了情况，并大喊着警戒起来，可死亡骑士们却保持着沉默。兽人们都咆哮了起来，很高兴出现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凭此发泄心中挫败感的目标。那个人类大摇大摆地向他们的营地直直走来，血魔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他了。塔加尔猛扑过去，抡起大棒砸向那个人类，其力度足以将人类脆弱的头骨敲得粉碎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都震惊了，血魔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随手一抓，抓住了木棍，轻松地把他从塔加尔的手中夺了过来。塔加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随后准备与其他人一起再次发动攻击。 住手！ 即使血魔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违抗这个人，他喊出的词句简单，但是充满了力量。这男人到底是谁？血魔好奇地关注着这个人类走进火光的范围。这个人身材高大匀称，长着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，面容坚毅优雅。他穿着一件做工精美的衣服，佩戴着一把崭新的镶着宝石的长剑。这个人类微微扮了个鬼脸，从袖子上拂去了什么东西。他笑着露出了他那口完美的牙齿， 但这笑容看起来分外危险。突然，他的影子在他身后闪烁着，然后突然拔高，尺寸和形状都变得越发恐怖，庞大的翅膀阴影笼罩了所有人。 我知道你很想再次袭击我，但是你今天晚上已经把我的衣服弄脏了，我可不想让它再沾上你的血。你看，我的影子和我看上去的样子并不一样。 你是谁？ 哼，我的名字有很多，其中之一是死亡之翼。 死亡之翼，血魔感到一阵眩晕。尽管这说法听起来很离奇，但他却对其全盘接受，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死亡之翼零星露出的力量。血魔听说过黑龙的强大，那也许是艾泽拉斯最强大的生物。在战争期间，他们曾经见过几次黑龙。之前血魔还一直奇怪，为什么龙侯氏族没有捕获他们来代替那些难以驯服的红龙。他猜测，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太难对付，就是因为担心这样做会激起死亡之翼的愤怒。此刻血魔被惊得目瞪口呆，想说话却说不出来。他又试了一次才开口道： 你想要我们做什么？ 镇静点儿，我不是来杀你的，否则你早就变成灰烬了。恰恰相反，我一直在观察你，你有很强的实力，对目标的执着也让人印象深刻。我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能够孕育出这样勇猛而坚定的种族。 死亡之翼在附近的岩石上铺了一块方巾，在火堆旁坐了下来，并且示意其他人也坐下，他们犹豫着服从了。血魔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，听他的意思，死亡之翼是在要求访问德拉诺吗？为什么？死亡之翼仿佛读出了血魔心中所想，他转过身，迎着血魔的目光点了点头。他的黑眼睛半闭着，收起了方才显露出的庞大力量。这个时候，他看上去仿佛只是个普通的、充满自信的人类。 我知道你刚和那个叫雷德黑手的家伙见过面。那是个白痴，他和他兄弟两个都是，他们除了掌握一些力量以外什么都不是。我知道你很想得到红龙，那些已经被龙侯氏族驯服的，但在我看来，那只是些劣质的野兽，我不知道你干嘛要为他们费心。 龙是强大的生物。 的确，我们是。你想要盟友吗？我给你个建议吧，我那些强大的孩子们应该会很乐意助你们一臂之力。把这破玩意儿拿走。 原来让死亡之翼怒斥的是一位兽人，那个兽人踌躇着递给死亡之翼一杯啤酒，希望取悦这位不速之客。但是死亡之翼紧皱眉头，怒视着兽人，这个兽人吓坏了，慌忙退了下来，但很快死亡之翼就恢复了平静，一双潜藏着狂热的眼睛转向血魔。 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哦，是的，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帮助你，作为回报，我要求你们提供一条穿越黑暗之门的安全通道，再帮忙运一些货物过去。 你想去德拉诺吗？为什么？ 不关你的事，这是我自己的计划，兽人。但是不用担心，他不会妨碍你们的计划。 血魔考虑着这个提议，他们的计划需要龙族加入，不管是什么颜色的龙。如果接受死亡之翼提出的这笔交易，他就不用再和雷德讨价还价了。当然，以后如果让他逮到机会，他会好好教训一下雷德这个自封的领袖，让这个白痴学会什么叫谦逊。血魔不知道死亡之翼想干什么，但是只要不影响兽人的计划，他不认为答应黑龙的要求会有什么问题。 很好，死亡之翼。 是死亡之翼大人，让我们遵守礼节好吗？ 当然，死亡之翼大人，我同意。我们将为您的手下和货物提供安全通道，但我得先去北方完成一个任务，取回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。 很好，我会告诉孩子们这笔交易，帮你尽快完成你的任务。 死亡之翼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虽然他什么都没有碰，然后再也没有说一句话，大步走进了夜幕中。过了一会儿，确认死亡之翼已经离开，不会再从黑暗中跳出来后，血魔开始吩咐行动。 好了，大家收拾一下，我们需要行动起来，没有太多时间了。 其他人立刻奉命执行，显然他们都很乐意把注意力放在原来的任务上，不愿再多想那个刚与他们结盟的奇怪家伙。血魔只希望死亡之翼确实是一个盟友，毕竟如果不是的话，他们也没办法阻止他。此时一男一女两个身影在距离兽人营地不远的地方等待着，当死亡之翼走近时，他们转过身来。这个男人看上去孔武有力，留着短小齐整的黑色髭须，女人则身材娇小，皮肤白皙，一头长发顺滑地垂落背后，两人的头发全都乌黑发亮，和死亡之翼的人类外形特征非常相似。 父亲，有什么消息吗？ 他们同意了，我就知道他们会同意的。奥尼克西亚，很快就有两个世界由我们摆布了，不只有艾泽拉斯。奈法利安，我有另一项任务交给你。 说吧，父亲，我会完成的。 黑石塔内还有兽人，他们断绝了与其他氏族的联系，拒绝重返部落。现在该是采摘这些果实的时候了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要这个雷德黑手归入我的麾下。你们两个必须掌控这座山以及其中的兽人，把他们变成我们的仆人。 这很容易，兽人们和山上的堡垒会等着您回来的。 非常好，现在我必须回到新盟友身边，帮助他们完成一些小任务，更快地取得他们的信任。 哥哥，现在应该去看看我们的新家和新仆从了吧。 好的，这是个活动身体的好机会。 他向妹妹伸出手，后者用纤细白皙的手指挽着他强壮的手臂，两人一起消失在夜幕中。片刻后，巨大的翅膀拍击声从空中传来，在夜风中回荡。